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又开始落户玩家啦，咁啊先预告一下吓，今晚咧就十八楼 C 座休息，咁所以我哋就会延长多半个小时啊，到两点钟嘅陪大家。咁每到星期三晚嘅时候咧，我哋通常都会咩咧，就系讲一啲同健康有关嘅嘢嘛。咁我发现我最近饮食嗰方面系放肆咗嘅。喂，即係有一個反彈期，係啊，即係會有個反彈期。我仲記得我之前有講話啊，係啊，我而家夜晚盡量戒澱粉啊，自己會煮菜啊，又或者係食一啲唔算話調味調得好犀利嘅肉。咁啊，帶翻公司就係咁。咁的確係堅持咗一段嘅時間。咁當然一個農曆年就已成泡影啦，大家。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咧我自己之前農曆新年之前就有試過食得清淡。啲啦，试咗啲减肥餐单，然后过咗个农历新年之后咧，好明显个胃口系好咗好多，同埋食嘢咧真系好似冇咁节制咁样，同你个胃口大咗啦，然后你又食多咗啦，同埋咧唔知系咪你习惯食啲浓味嘅嘢咧？你 keep 住嗰个饮食习惯咧，都系想食一啲重口味啲嘅，同埋系即系普通蔬菜生果咧，好似满足唔到你，咁你就会偏向拣一啲肥腻啲嘅嘢食啦。咁我就睇一睇，哇，搞唔掂，即系啲肚都好似胀咗啦，块面都好似胀咗啦，应该都要谂谂方法。 系啦，我望一望你都发现你近期系圆润咗。 吓、啊，唔系唔系，我咁快，嗰排个个都话我块面尖咗，好似几开心。 先一排我真系觉得你系清瘦咗，但呢一排圆润啦，又唔系肥嘅，完全全系精神饱满咗啦。 我睇嚟都要谂方法再食一食啲餐单啊 嘛。系但系即系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讲啊，即系话你想瘦唔一定要食咩减肥餐嘅，食素就已经好好多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系啊，即系食少啲肉啊，吓食少啲饭啊，食多啲菜啊，纤维啊，咁喺排毒嗰方面啦、又或者喺吸收嗰方面咧，都应该会令你个人瘦啲啊，清减啲。 系因为我啲朋友就系话食素咧，佢哋就觉得个吸收主要系蔬菜，咁、就少咗啲肉啊，咁你脂肪就相对地少啲啦。咁但系睇翻咧，其实而家有一啲素食餐厅出到去咧，佢哋都有少少嗰种叫做斋口。唔齋心啊，係咪啊？即係好似扮曬係肉食咁樣嘅，即係都會有素嘅，可能三文魚啊，素嘅叉燒啊咁樣。咁當然啦，係另一種嘅食法啦，同原本話食素，希望尊重動物，希望尊重生命嗰件事又好似扯得遠咗啲咁樣嘅。 係，因為我都有食過嗰啲餐廳咧，咁有時我都好好奇嘅，因為通常我。去食嗰啲餐厅呢同得我去嗰啲朋友大部分啦、都系有信仰嘅。即系佢哋因为信仰嘅缘由所以食素。咁亦都已经系食素食咗一段好长嘅时间㗎啦。咁、有时候我又觉得好矛盾嘅，即系理论上你已经冇咗嗰个心瘾㗎啦。即系你食斋嘅话就冇话特别要想食一啲似肉嘅斋， 系啊， 你又同我去嗰啲餐厅度食咁样样，照计就唔会因为你有呢个心瘾而走去食噶，咁啊理论上就好似冇乜必要嘅，咁但可能又试下唔同嘅口味啦，咁而在于我呢啲食肉嘅人嚟讲嘅话。 有时候就好得意不自觉地就比较啦。喂，究竟呢味餸整出嚟同真係原本嗰个肉似唔似呢？有时候真係都几远㗎嘛，相差。 係啊。 例如话食鱼生咁样啦。即係真係你去嗰啲素食铺头，佢哋尝试去整鱼生出嚟㗎嘛。 佢通常係用啲蒟蒻嘅，咁佢都整得好似㗎，即係啲蒟蒻加咗啲可能橙色嘅食用色素。 我觉得外观上面望落去有啲似。 係乍眼睇好似，同埋佢会加埋嗰啲通常寿司总係会有塊好似葉咁样嘅胶片粘住㗎嘛。我去嗰啲就好精致嘅，佢真係咁样上碟俾你。咁你即係乍眼睇嘩，同一般嘅三文鱼刺身係冇分别嘅。但当然食落个口咁就因为佢蒟蒻嘛。 系 就少咗嗰种肉嘅质 味 啦， 尤其是你同鱼生比啊嘛，即系如果大家嘴刁嘅，就算唔好话嘴刁，你基本上食开日本嘢嘅话，食开日本料理，你一食就知道，喂，根本就唔系鱼生啦。 吓，不过咧，即系谂起好笑就系、是、最近啦吓，有啲朋友咪好兴食嗰啲超级食物牛油果嘅， 系 咁我个 friend 咧就介绍种食法。就係將牛油果 點豉油瓦沙比， 係啦，咁就會即刻變咗係三文魚嗰種口味。 呢、這個係真係似嘅，反而呢一個我都試過。有時候如果你咁啱嗰日要食齋，因為好似我老婆都係嘅，初一十五食齋，嗰日咁啱忽然間話想食魚生嘅話，頂下癮，佢就會開個牛油果，好似阿 Nicole 頭先講話點豉油嚟食嘅話，係的確。即系一时之间系可以顶一顶住嘅， 但系呢啲食法其实几搞笑嘅，因为你系即系如果做嗰啲叫做 blind test 咧，蒙住眼食嘅话，其实我觉得牛油果点 wasabi 豉油咧，个质感系比正常你去嗰啲斋铺食嗰啲蒟蒻三文鱼刺身咧，系更加似嘅。 系，当然个卖相就完全唔同啦，但味道真系系啦。如果系 blind test 嘅话，可能可以呃到啊吓。咁嗱，但系头先我哋讲，就算你话去斋铺食嗰啲即系佢扮到好似肉咁嘅一啲素菜，睇翻佢入面有嘅，例如话卡路里啊、热量各方面嘅话，唔一定系瘦嘅。 系啊， 你唔好谂住就话靠食呢一样嘢减肥，未必分分钟你食呢一啲咧，可能肥过你食肉嘅。 系，同埋传统咧，即系如果你话过去可能宗教信仰食斋咧，嗰啲斋菜好多时系都系用啲面筋噶嘛。面筋制作方法可能都会用上油去整个面筋出嚟，所以其实嗰、那个热量咧。一定唔会系话俾你正常去均衡嘅饮食低好多，反而咧，如果近年开始流行一种叫做 vegan 嘅食法咧，就系、是真系好斋嘅，佢连蛋啦、奶啦都唔掂得，净系食蔬菜为主，同埋生果啦吓。咁呢一种食法咧，其实佢哋就。因为真系崇尚天然啦，同埋要所有咧都系原味嘅嗰种咁样嘅烹调咧，反而就相对系健康啲嘅，真系可以减咗好多卡路里嘅摄取咯。 嗱，呢一个咧就一路以嚟都持续就有人去争论噶啦，尤其是你讲紧一啲传素者吓，佢哋咁样食素法系唔系真系可以令到人健康啲先？嗱，因为有人就认为喂食肉咧系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即系可能会令到你吸收一啲过多嘅。脂肪啊，又令到你咩心血管闭塞啊，又胆固醇啊，各方面咧，又会可能高啊咁。咁亦都有人就系话，喂，如果你净系食素，尤其系食全素嘅话，可能会令到你缺乏部分咧，只能够可以喺动物身上面摄取嘅营养素、啊。咁所以一路以嚟都好多人拗噶啦。我记得咧，之前咧我睇过喺外国咧有一个医生啊吓，咁佢就话啦，我决定要试一试。成个月咧就喺呢一个全素食嘅生活， 即系佢真系 vegan 咁样食啦， 真系 vegan 咁样食啦。咁佢就话嗱，试咗之后睇下个身体咧会有啲咩影响嗱。咁究竟对佢身体真系有啲咩影响咧？转头翻嚟讲。 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就讲起外国嘅有一个医生啦，咁佢就话我要尝试一下一个月嘅全素食嘅生活，睇下咧对自己嘅身体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啊！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BBC 嘅一个电视节目啦，叫做 Trust Me I'm a Doctor， 咁咧亦都有即系将成件事咧就系即系披露出嚟嘅。咁呢一个医生咧，佢决定要去亲自尝试呢一个全素食嘅生活咧。 坦白讲是一啲都唔容易。嗱，唔容易嘅地方首先系咩呢？唔系纯粹讲话食斋，系你要搵食都难。 系，因为我听过咧，有啲朋友其实佢都真系行呢个全素食嘅， 系啊。 特别其实我哋同事咧都有噶，阿 Denise 嘅女女咧又系中意食素噶嘛。佢话佢拣嘢食嘅时候咧，真系要反转嗰啲食物营养标签嚟睇，因为你平时好多时候嗰啲材料咧就咁一个可能明胶，咁你就哦一定冇乜嘢啦。但原来咧佢系一啲动物嘅骨。喺入面嘅提取物先会整到啲明胶出嚟嘅。 係呀，咁就唔得啦。 咁就唔得啦。咁、所以你话食粒糖你都食唔到啦，因为明胶嘛。 我头先想讲嘅就係你唔好话全素啊，即係有时候啊，我发现我同一啲朋友可能一餐半餐话要出去食斋咁先算啦。即係我有时候尤其是如果你本身係食开肉嘅话，你就会觉得哇食斋啊或者食素菜嗰、那個價格係比你真係食肉咧係嚟得貴，貴得嚟仲要唔夠飽， 仲要係咧即係懶係高檔次咁啦。我唔想用呢個字，但係咧即係可能一般啊，可能其他正常嘅食肆你都好多選擇噶嘛。但係食齋嗰啲鋪頭咧，你入到去即係你預咗平時酒樓可能幾廿蚊買碟菜，你都會覺得唉算啦，得一碟啫。但係成台都係幾廿蚊一碟菜咧，感覺上。即系从消费嘅角度咧，又好似唔系好划算咁。 划算就有时候系未必划算噶啦，因为真系我觉得坦白讲啊，我食过都唔少一啲素食嘅餐厅。咁我觉得有一啲嘅餐厅咧，如果要令到你食嗰啲嘅素菜咧系有新鲜感，你又佩服佢哋即系用一啲好有趣嘅烹调方法，令到你食嗰样嘢嗰件事变得不一样啊！即系你嗱，头先都有讲啦，食菜。菜食素嚟嚟去去都是不同款式的菜啊、瓜啊、不同的蔬果啊，又或者可能是面筋啊、豆腐啊，咁你不外乎都是呢一啲噶啦。咁大家如果以往食开都会觉得喂寡喎、啊。咁嗱、有时候你只要俾多少少啊嘅价钱，你如果享受到一个不一样嘅用餐，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头先我所讲嘅系咩呢？就系、好多时候。你可能去普通一间可能茶餐厅咁先算啦、同样一个价格你嗌一个碟头饭、可以饱你成个下午甚至乎去到夜晚可能八九点先至开始觉得饿啊。咁你觉得件事好划算㗎嘛。咁但而家唔系喎，你喺同一间嘅茶餐厅你可能俾緊嘅系同一个价钱嗌一碟菜嚟食嘅话，调返转可能下午茶啱啱过咗部囉你就见饿啦。 係啊，真系唔知系咪我怀疑呢系你菜嘅烹调点都系会落少咗油嘅，所以就冇咁顶胃咯。 同埋重要嘅就系你食唔得好多，因为实在系寡。一个就系我头先讲啦，如果你俾贵少少嘅价钱，你享受一个咧不一样嘅味道，有时候系值嘅。咁但系而家我就系讲紧嘛，有时候你话出去食素嘅话，难谂嘅地方就系、喂，我愿意花一嚿钱去食啦。问题就系、好多地方佢提供到嘅系一个点样样嘅素餐俾你咧。嗱、咁更加唔好讲嘅就系话，头先我哋讲嘅一啲全素者啊，佢哋追求嗰种嘅素食嘅讲究啊嘛。 系，即系佢哋通常都系觉得要尊重大自然啦、尊重生命，尊重动物，所以佢哋先选择话即系唔食肉类，同埋希望系用一个简约啲嘅生活方式嘅。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位嘅医生啊，头先我提过啊，佢尝试过呢一个全素食嘅生活咧，佢发现第一样难做嘅地方就系咩咧？有好多食物基本上都系唔掂得嘅。 系 咁啊，唔好讲话即系本身嗰啲肉类啊、蛋类啊、牛奶嗰啲啦，咁啊，甚至乎头先阿尼坤有讲过啦，怕可能是意大利粉咁样样先算啦、都可能因为有蛋制作，话可能中意饮红酒嘅，咁、可能喺酿制嘅过程入边，亦都加入咗其他唔同动物嘅蛋白质啊，又或者一啲嘅鱼骨啊，咁、即系有啲唔同嘅酒嘅酿制方法都唔同，佢要每一样嘢都要好严谨地去审视过，先至可以食用，咁已经系难揾啦。 系咯，同埋即系每次食饭系要预多一个钟去反转睇佢嗰啲咩营养标签啊，因为我曾经听过咧。 呢，即亦都有介绍过啦，就係除咗头先讲明胶之外呢，有一啲叫做食物嘅色素啊，都係由一啲动物去提取嘅，包括呢成日用嗰隻嘅红色食物色素呢，原来係啲甲虫去磨成粉磨出嚟嘅。咁所以原来即你要行一个叫做全素，唔涉及任何动物元素嘅嘢啊，哇，其实真系几难噶，食饭嗰个时间系拖长咗，咁你自然胃口细啲啦，佢一定瘦咗啦，系嘛，冇胃口啦，肚饿都变唔肚饿啦。 哇，咁又唔系因为咁样瘦系咪？系 咯，即系通常你都系，哇，好肚饿啊，快啲攞啲嘢食，咁你就狼吞虎咽噶嘛。但系过咗你又肯定，唉，都冇瘾啊，求其搵啲嘢食咗算啦咁样。 咁嗱，佢唔系求其食嘅，因为对佢嚟讲，佢系要追求一个全素食生活咧，除咗系要食素之外，亦都要系平衡翻自己的健康，因为刚才我有讲过，对于一些人来讲，我们吃全素的话，你可能会吸收少了某一些营养的嘛。咁所以在他去找食物的过程里面，除了要是全素之外，亦都要兼顾返要找返一些食物呢，有维他命 D 啊，维他命 B12 啊，这一些的营养在那些的食物里面呢来进食。咁亦都呢更加是要即是适时去食一啲嘅补充剂，咁先至係可以足够啦。咁所以嗱，我觉得就咁听落去呢，理论上应该係花多咗钱嘅。 唔係，我諗如果简单啲啦，就係、是、所有嘢都要食啲无添加嘅食物囉。即係佢淨係食沙律菜，咁一定係最安全嘅。你唔可以落汁添，你落柠檬汁囉。咁啊，呢一个餐单咧，你就唔需要去做一啲点样反转去睇嗰个营养标签啦。但系如果你要食一啲谂住快啊，谂住就手咧，就调翻转头即系捉虫嘅啫，因为你逐样要睇啊嘛。 系咁嗱，究竟佢食呢个全素有冇真系健康度咧？咁佢就话最近一次嘅分析比较过去十次研究嘅成果咧，基本上全素食者同埋半素食者喺罹患心脏疾病或者癌症嘅机率咧，系的确会低啲嘅。但系佢总体嘅死亡率咧，就唔系同肉食者咧个分别系真系争太远。 哦，即系会健康啲，但系又唔会长命啲。 系啦， 因为我谂健康啲其中一个原因，好多人都话嘅，如果你食素咧，你可能胆固醇啦或者个脂肪吸收会相对少啲，所以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就低一啲啦。你始终蔬菜嗰个脂肪系一定细啲噶嘛，你就唔会成日都话咩塞住血管啊，要通波仔，那个因素应该低好多嘅。 同埋除此以外，亦都系因为头先我听我哋讲到啦，一个全素食者嘅话，佢对飲食嗰方面都非常之讲究。 系 咁，即系话证明咧，佢对于自己身体去照顾咧，那个自觉性系好高嘅。咁所以撇除就算唔好讲话飲食嗰方面啦，即系可能对于自己身体嘅留意咧，亦都可能比一般肉食者啊或者其他人啊，那个警觉性系高好多。咁所以佢哋健康啲咧，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由飲食已经是着手，不过我觉得其实即要讲到健康，我想都真的要做运动才行的。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Nicole， 我想问一下咧，你算唔算系一个好吟沉、好啰嗦嘅女人呢？ 你咁样问我，一定话唔系噶，我不嬲都系率直爽朗、开朗活泼、天真可爱噶嘛，点会系吟沉啰嗦嘅咧？ 咁啊真系好啦，如果同你一齐嘅话，嗰个男朋友真系幸福啦。唔系，因为我点解咁讲咧？即系男女之间相处好多时都系噶啦。咁我身边都唔少朋友嘅相处咧，女士咧系通常都会喺男士侧边咧有好多感受系想同对方分享嘅。咁嗱，就系想问一下，当呢啲男士佢哋接收到呢啲信息之后，那个回应系点嘅咧？咁因为好多时候一个普遍见到嘅回应就系冷淡对待啦。 系，因为通常老实说啦，你每日生活都系围绕住翻工嘅啫，成年人。 即系你每日生都系生嗰啲噶啦。 系啦，你翻到屋企咧，你即系你生活上面最大嘅烦恼，好大部分都系工作。但系当你翻屋企带埋份工翻屋企嘅时候咧，你嘅另一半总系会话：，哎呀，讲呢啲啊，哎呀，咁啊，哎，得啦，算啦，都系咁噶啦。 我覺得讲你都冇用。 哇，真係我再一次啊，真係如果同阿力哥喺埋一齐真係好幸福嘅关系。好似好明示你咁。 吴嘉伦唔好公开向我示爱。我唔得㗎。 係啊，你唔得㗎啦， 我唔得㗎。 我都唔得㗎，你悭啲啦嘛。 我唔会夺阿乌太所爱㗎，你係有妇之夫嚟㗎、啊。 你放心啦，好唔好啊？你唔好諗咁多啦。有时候粒顶高帽见到你就收啦，好唔好啫。唔咁因为我点解咁讲呢，即係有时候呢当一个男士啊可能对女士一啲感情上面啊感受上面嘅分享太过冷淡回应。好多时候大家諗最坏咪不外乎咪激嬲另一半係咪， 同埋话啲感情冷淡啊，即係会慢慢搞到另一半唔想同你分享生活上面嘅日常事啦。 即係讲緊嘅都系情感上面关系上面嘅决裂咋嘛，有咩大不了啫。 哇好大胆喎乌嘉伦啊。 唔系我而家就想话俾你知。 你肯定你老婆冇听节目㗎。 唔系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细心聆听嘅人嚟㗎嘛。同埋会好积极俾回应㗎嘛。 你头先好大声喎。 呢啲唔系放喺我身上㗎嘛。 即系嗱，正常人呢喺嗰句尾就唔需要加句芝麻嘅。咁你又咁大声讲完个芝麻。 嗱因为呢我想话除咗即系会影响两个人之间嘅关系啦，令到对方唔开心啊嬲嬲住之外呢，而家呢就话咦有一个研究讲，当你嘅另一半呢唔听你讲嘢，分分钟呢可能会导致你早死喎。 咁夸张点解呢、啊 因为咧有个研究就话，漫不经心嘅伴侣咧，咁可能会令人哋难以去排解每日嘅压力啊，亦都难以咧去管理情绪。咁呢个压力咧累积之下咧，最严重咧可以令到一个人早死几率咧增加42%嘅。 咁夸张42%喎、 哦。系啊，因为嗱， 即系四成几喎、 哦。系啊，因为咧呢一啲嘅压力啊，当你累积之后咧，佢系会能够咧可能令到你一啲长期嘅慢性病啊恶化。咁嗱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嚟自爱丁堡大学一个心理学家啦。咁佢就揾咗1200人咧作为研究对象。咁佢哋嘅年龄咧就系介乎喺25至74岁嘅。咁佢哋嘅感情状态咧，唔系结咗婚咧，都系伴侣同居噶啦。 嗯，即系一个好稳定嘅关系嚟。 系啊，嗱，咁而呢1200人入面咧，基本上佢哋都系由1995年至1996年期间就开始接受追踪。 系， 哇，即系呢一个研究都做咗长达20年噶啦。 哇！ 咁研究开始嘅时候咧，咁呢一啲人都必须要填答咧，就系、是、自己嘅伴侣有几咁嘅理解啊，又或者系有几咁在乎自己啊，听唔听自己讲嘢啊。咁10年之后咧，即系大概2006年左右啦吓。咁呢一啲人咧又要再答翻同样嘅问题。 系。 咁而呢一啲嘅受访者咧，亦都系佢哋必须咧每日咧就要记录低自己日常嘅生活啊，或者系工作啊，种种唔同嘅压力啊，同埋喺生活之中咧一啲正向同埋负面情绪嘅感受嘅。咁呢啲研究人员呢就发现喎，当嗰啲呢觉得自己冇辦法应对每日压力嘅人呢，大多数呢都係喺过去嗰10年呢冇感受到伴侣关注自己嘅人。即係呢10年入面呢，佢觉得点解咁难捱呢，係因为我就算同另外一半去分享话，哎我真係好唔开心啊、又或者我真係有好多嘅压力啊，我唔知点样去舒缓。咁佢同另一半反映嗰啲嘅另一半呢听到唔 单 止冇做嘢，嗱冇做嘢都算啦，甚至乎系咧，可能俾咗一啲回应。我谂平时大家日常生活咧都可能感受过，哦系啊，哦咁，但系咧可能对眼望住手机啊，望住个电脑荧幕啊，即系听到仿佛听唔到一般。咁久而久之咧，佢哋因为嗰个情绪受到一个冷落咧，令到自己慢慢嗰个压力咧就累积啦。系啦，咁而研究人员再进一步发现啊，就系嗰啲感受唔到伴侣关注嘅人咧，喺嗰20年嘅研究期间死去嘅几率咧，系比其他嘅受试者咧系高出42%嘅。 哇！ 即系喺呢20年期间，嗰啲人死咗。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伴侣冷落对待喎、啊。而家讲紧系嗱，当然呢个唔系一个直接嘅影响啦。咁但系即系话，如果当你嘅另一半可能关心自己多啲啲嘅话，嗰、那个结果会唔会有所改变呢？而家呢一个嘅研究就系话，可能真系会有改变嘅、啊。当你受到人关心嘅话，你嗰个思想会转变啊嘛。咁自然你正向谂嘢多咗嘅话。咁你嘅身體健康就可能會理想一啲啦。 咁同埋我突然諗起啦，即係作為你呢啲都有家室嘅男人啦，如果同伴侶個溝通多啲，然後你個伴侶亦都好著意你每一日嘅日常生活細節咧，其實可能會早啲發現你啲問題㗎喎。即係可能你突然之間嗰日頭暈身興，你都走去同佢講，然後佢又真係呵護備至咁樣好關心你咧。如果你真係身體突然有啲咩信號啊，咁都應該會早啲揾到，然後會延遲咗你個死亡啊。 理論上都會嘅，但係我反而喺度諗緊，會唔會有個研究就係講咧，當男士少啲俾女士煩嘅話，嗰一個嘅健康或者一个寿命 嗱呢一个就话咩？唔系嗱呢一个咧，我印象中曾经有人讲过啊，话有一个女人咧喺侧边屙过你咧，其实系好事嚟噶，因为男人咧相对地可能好粗心大意啦。如果一个咁屙过嘅女人咧喺隔篱睇住你生活上每一个细节，你系会少咗行差踏错嘅。 我而家都感觉到我而家俾人屙过紧，我身边个女士屙过紧 我。你感唔感受到嗰一种咧？帮你即系开路。我开晒你侧边，嗱，乌家良得呢条路嘅啫，你记住啊吓， 我感觉到咧，就系的确咧，我好似会少咗机会行差踏错，因为有个人屙过紧我，但我同时之间感觉到我累积嘅压力咧系越嚟越多咯。 喂，咁你咪同我讲咯，我愿意同你分担噶，乌家良， 唔想理你。又記得啊，即係世紀前咧，人哋哥又話，即係唔知咩劍球十式啊，即係我都唔知耐到咧。嗰陣時候啊，人哋哥話每月挑戰啊嘛，嗰陣時候就話練呢個劍球十式，之後後屘就冇下文，我都唔係好敢再追問落去。 唔係嗰時應該係十二月嚟嘅，我就話我要玩呢個劍球。事關我個朋友咧就係好熱愛劍球，咁佢就話：喂，你都最近成日每個月做啲挑戰啦，咁不如你就嚟學劍球，咁就玩十式咁啊。 咁頭嗰個禮拜的確我見人哋哥好積極嘅， 係啊，我日日攞住支劍球翻嚟公司喺度滴下滴下噶。 係咁，跟住咧過咗個禮拜之後咧開始就見到佢有點而感到沮喪啊！因為 係啊，真係好難啊！ 當時咧，佢就頭嗰五式咧就好快上到手嘅，咁但係佢話真正嚟料嘅咧就係後面嗰五式，咁尤其是後面嗰兩三招可能係個難度啊幾何級數提升，根本就唔成正比嘅。 係，我覺得完全唔成正比。嗱，即係首先，如果大家對劍球呢一個咁樣嘅器材冇乜概念咧，可以簡單形容一下，就好似有個錘仔咁樣嘅，咁佢真係上高有支笛咁樣啦，咁就插住個波，咁個波通常啊初階玩咧都會有條繩連住嗰支咁嘅錘仔嘅，咁一般最開頭嘅玩法咧就係手握住個錘仔，咁個錘仔你都知有兩邊嗰個錘嗰度咧，佢就有個好似粒粒地有個兜仔咁樣嘅，咁你就滴起個波，然後用嗰個粒粒地嘅位咧就載住個波，咁啊三個粒位啦，即係側邊同埋個底啦，咁已經係叫做三招噶啦。咁啊過咗個頭五招，咁啊當然有埋嗰啲拉起插球啦，就真係滴翻個波入去插住支劍啦。去到六七八九十，你知唔知佢調翻轉嚟玩啊？佢攞住個波啊，係滴起支棍啊，咁個波係圓噶嘛，大家你諗下，即係要慢慢去控制。其實嗰個我簡直覺得係真係幾何級數咁樣跳升嘅，所以之後咧我。即系用翻相约嘅练习时间啦，都睇唔到进度就开始沮丧啦。然后阿乌嘉伦你又唔好好咁鼓励我。 你知唔知我嗰阵时候我都唔知佢讲啲咩？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就讲话一个月挑战啊嘛。 系。 咁即系假设你十二月开始啦，即系一月底 再唔喺二月有啲成績啊，係咪先？ 唔係嗰時我記得你一月好似有問過我，但我真係好唔好意思，真係好難啊！ 我咪就係嗰次問完之後，跟住後屘我話喂點啊？你嗰十招練成點啊？跟住後屘你就係同我講翻同一番説話啦，好難啊！點點點啊！ 你知唔知我直情簡直係錯咗我嘅鋭氣啊！本身咧即係要講翻去2018年底咧，我自己覺得哇好好啊！我每個月頭咧就可以俾自己一啲目標，然後月底咧就做一個結算，咁就挑戰唔同嘢啦。咁我之前試過跑步啊，咁就儲一啲公里啦，咁我都好成功啊！點不知就棘咗喺個劍架上面。 跟住佢同我講，跟住我就已經唔知俾咩反應，咁點啊？即係我已經唔好意思講。 你呢啲咪冷淡回應咯，前一節先講完，咁樣會增加我心理壓力。 我又唔想打擊你，但係實際上面鼓勵你，你係卡喺嗰個位，就係卡喺嗰個位㗎嘛。係 咪即 係 要認自己天分唔夠啊？跟住資質唔夠啊？ 咁所以之後咧，我就諗住，唉，時間沖淡一切算啦。有啲嘢等時間令到大家慢慢忘記啦。咁嗱，大殊不知，咁啊，力高咧最近又重拾翻呢個劍球喎。 係， 什麼的一回事咧？ 其實咧，就因為我都本身諗住將佢擺埋一邊，讓時間沖淡一切。 原來你都係咁，我以為我係咁，原來你都係咁。 唔係，同埋我諗住真係好心說分手，咁就不出惡言啦，係咪先？咁我就諗住好啦，大家各自各走路咁樣。 天各一方啊！你有你嘅忙碌，我有我嘅生活啦。 點不知咧，就有一日重逢咧，就係點解有我個朋友就打電話俾我，佢話：喂，你 call 啊！我最近咧見到有一個劍球嘅拍片比賽，咁佢之前咧就話：喂，如果你做到嗰十招咧，我就幫你諗一啲招式，然後拍條片啦、啊、咁樣。佢就話幫我記錄翻我玩劍球嗰啲樣。咁我就話嚇，咁、啊、你有呢個劍球拍片比賽，好啊，咁樣你參加喎、啊。哦吓，我真系得咁啊！你觉得我得咪得咯？咁然后我哋就三日之内咧就完成咗呢件事。咁我都好开心，就系我拍咗出嚟咧，都仲见得下人嘅。 嗱，好坦白讲，我直头觉得嗰条片咧系呃人嘅。唔系因为嗱，坦白讲嗰条片真系拍得好嘅， 我都觉得啊，真系 嗱，同埋唔好净系话条片拍得好 ，Nicole 喺嗰条片入边都玩得相当之出色。 啊，虽 然你其实嗰十式咧仲未完完全全掌握晒噶嘛， 即系我个朋友就话咧，如果正常佢哋做一啲检测啦，即系点为之成功咧，可能佢就系以十次嘅尝试作为一个基数，咁可能你十次尝试做到唔知四五次就系可能比较熟练啦，咁当然你百发百中就超级犀利啦。咁但係我嗰个水平呢，我諗十次中得两次左右。 即係简单嚟讲，即叫咩呢？撞呀。撞手神嘅撞。 所以呢，其实你见到我成条片呢两分钟啦，我其实真係用咗全日嘅时间。仲要呢，因为係好赶，我哋係夜晚，即係几日前通电话就喂有个比赛、哦、不过后日就要交条片喎、哦。咁我哋即刻度晒所有摄晒啲时间出嚟拍片。咁我哋就用咗一日嘅时间啦，其实都冇喎，我諗半日啫。咁就摄住嚟拍片，咁我去到边呢就拍到边。咁我拍到最后呢直成手震。因为你都知即係大家唔好以为劍球以前啊係課小朋友玩意啦。但其实当你玩落呢佢都真係有啲重量㗎。同埋你不断咁样重复啲动作咧，你又知道自己系 miss 噶啦，你又知道自己系靠运气，咁你就简直系手震啊！开始好似啲死啦，控制唔到咁样，仲要拍完之后咧，你知唔知？因为我真系技术差啦，我打到只手瘀晒。 喂嗱，我首先要讲下嗰条片其实系点样样嘅先。 系 嗰条片咧，就大家想象下，真系 music video 一般啊，女主角。手持一个劍球啊，呢啲可以代翻啦。女主角手持一个劍球，轻松自若。咁啊，随处咧， 你唔好喺度窒住啊，乌嘉伦。 系轻松， 我望住你噶， 轻松自若咁样样，就四处奔放咁样样，手持劍球，开心地咧就随处咁样一路行一路玩嘅。 系 咁头先阿力哥有讲过、就是，就系佢系去咗好多个地方。咁我见到，因为入面都几丰富嘅剪接嘅。咁当中咧，佢玩嘅劍球亦都有唔同嘅 size， 所以唔难想象手震。点解咧？因为佢玩嗰啲嘅劍球咧。细起上嚟嘅咧，我见到好似一个掌心咁大嘅啫。 系啊，差唔多，因为正常嘅劍球咧，你 当入住个波啦，其实应该都有前臂三分二，甚至乎成个前臂咁长嘅。 系 咁，但系佢最细嗰啲咧，真系可能装饰用嘅剑球咧，就手心咁大。 系 咁，其实个差别在于个重量，因为如果你咁轻咧，其实就好难感觉到个波喺边啊。 冇错，咁而最大嘅咧，就真系大到咧，基本上成条手臂咁样样啦。系 嗰嚿真系好鬼大，你知唔知道？即系其中一个镜头就系佢抛入嚟。然后我接住嘛，其实我抛入嚟，我要接住，我都练咗好耐啊，因为真的好鬼重，我想攞上手啊吓，我想可能有1公斤咁重啊，嗰支剑球，因为佢全部都是实木整出嚟噶嘛，剑球，佢嗰支是表演用的，特别出嚟即系一出台，你都知道有架势啊，有气场噶啦，哇，我攞住几次，我唔敢接啊，真的好重。 嗱，不过咁剪接。故之然值得欣赏啦，但我觉得呢一条片呢更加有心思嘅就係 Nicole 喺入面呢玩嗰啲嘢花式，大家听到都真係嚇親啦，佢入面玩花式喎，咩花式呢转头返嚟讲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休息前就讲起 Nicole 啊，最近就拍咗一条嘅剑球片啦。 系 咁，头先就讲开呢一条片咧，我觉得都几呃得下人嘅。咁因为睇落去咧系真系超 pro 啊，尤其是咧有一啲嘅花式嘅玩法咧，你见到阿 Nicole 咧系攞住嗰一个剑球啊，中间咪有条绳连住个波嘅，咁佢又穿过手臂啊，又穿过嘅胯下，总之去玩双截棍咁样样，系咁冇嗰个剑球咧，咁啊冇得相当之快，同埋相当之准成嘅。咁嗱，头先阿 Nicole 有讲过，就系佢可能嗰啲嘅尝试入边十次有两三次得啦，咁样样。咁但系你见到咧，佢玩个剑球嘅同时咧，亦都系交足气嘅，即系完全系觉得佢系好似好掌握到嗰件事咧，唔似系负碌撞到嗰种嘅感觉咯，系。 你知唔知直情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第一幕嗰个花式咧，就系我全日第一个开始拍嘅镜头嚟嘅。我拍完之后咧，我得咗，我直情系冇表情俾咯，因为我唔相信我得咗。咁然后到开始热咗身啊，开始觉得咦，啲状态翻嚟咧，就开始识笑啦。咁所以去到后期就好啲，同埋今次呢条片咧，即系特别就是花了一个心思，就是剑球其实而家成日都话是日本的小朋友玩意啦。咁其实佢再早啲嘅前身呢，就是一个叫做 couple 嘅物体。咁就你可以幻想呢，就是好似一支棍上嗰个杯仔。咁佢嗰支棍就连住条绳，再连住个波。咁以前嘅玩法好简单，就是你揈个波入去个杯咪得囉。咁或者而家其实有啲学校都会用呢一个咁样嘅模型呢，整啲即係搵个筷子整住个塑胶杯，然后黐住个可能发泡胶波，咁就俾啲小朋友玩。咁所以佢前身就系呢个 couple。咁我个朋友呢，佢就因为好热爱嘛，佢就话喂，其实呢好多一啲难啲嘅招式你都未必做到㗎啦。咁我哋呢就走另一个花巧啲嘅老师。就玩下啲花神嘢，咁佢就借咗呢一个 couple 俾我玩。咁玩落其实个玩法都相似嘅，但当然啦，因为剑球而家嗰个叫做变化咧，就多咗支剑仔，即系个啄啄出嚟插住个波咧，所以就多咗好多玩法。因为我而家见啦，佢嚟紧可能有啲世界级嘅比赛啦，佢哋嗰啲玩法咧系玩到将嗰支剑咧倒转晾喺条绳度啊。即系我用支剑去晾住粒波已经好难，佢哋搵条绳嚟晾住支剑，即系玩紧呢个剑球版嘅单脚行钢线。 系， 咁我就真系睇到呆晒嘅，我唔知点佢哋做到啦吓。咁当然佢哋真系超高级，咁我又冇咁犀利嘅，所以今次我玩嗰个比赛咧，我都系玩初级组，因为佢系一个叫做 online 啦，网上面嘅比赛，咁所以佢都不分国家。咁我睇翻截至去 截止之前啦，都有30多个选手参加，咁就都有6-7个国家噶，听落去都 OK。 你系咪香港嘅唯一一个女玩家参加？ 好似系啊，好似真系，因为我见其他好多都系嚟自日本嘅选手咯，因为好多日本嘅女仔都好中意玩嘅，台湾都有嘅。 系，不过嗱，好坦白讲，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嘅比赛咧，我睇翻一啲参加者佢哋 submit 嘅片啊，我觉得佢哋赢输系其次，真系享受玩剑球嗰个先至系当中最大嘅意义。因为当中你见到有一啲嘅参加者，佢哋拍嗰啲片咧，佢哋就算系失手都好啊，佢都照样系将嗰个片段摆落去。因为佢哋喺拍嘅过程入边，可能啊侧边有啲朋友帮佢哋拍啊，又或者在场欣赏佢哋玩啊。咁当然佢哋其实喺失手之前都玩啲好复杂嘅花式噶啦。咁只不过啊，中间有一啲位，点解佢哋都保留咧？就是、因为啊，原来当佢玩完之后，就算失手都好啦，侧边嗰啲嘅朋友啊，大家见到啊，嗰个气氛啊，都系好开心、好融合嘅。 同埋咧，我想讲拍嗰啲剑球招式咧，即系我之前讲嗰啲新手十招就好简单，一下一下过嘅。咁但系当你可能要进阶啲咧，中间就要加插一啲可能连接嘅动作啊，即系你如果幻想就系体操，你翻腾完你都要加啲舞蹈入去连接啊。咁所以对于好多剑球嘅选手嚟讲啦，佢哋都会觉得系一个自我创作嘅过程嚟嘅，同埋好似我而家咁，我攞唔到奖，我攞条片出嚟俾你睇，我都好开心啦！我真系出嚟俾足全个台所有同事睇，啲我嚟嘅俾你听。 唔怪之我今日走唔得啦，不过咁即系点都一定要咧，除咗揾阿力哥嚟讲之后，都要揾下今次有份帮手拍呢一条片嘅嗰位朋友啦。 咁啊，辛苦佢啦。 系啊，而家咧就梗系有请佢咧，同我哋倾下偈先吓。 系香港花式剑球协会嘅会长李浩翔 ，Hello 李浩翔 ，Hello 阿会长啊，李会长你好啊， 咁啊，即刻要嗌翻去李会长， 因为我觉得辛苦晒啊，要你拍条咁嘅片出嚟 ，要将一个完全唔识即系技术咁差嘅人拍到咁好， 冇咁谦啦， 唔识嘅都玩得好好啊， 李会长真系个人咧，真系 厚道咯。 好圆滑啊！ 唔系，你知唔知呢啲 教翻多教得多小朋友咧，系鼓励性真系要多啲嘅，系 咁嘅。 完全明白。喂，但系我哋即系睇翻嗰条片咧，其实阿李会长，因为就听翻阿力哥讲话拍个 schedule 都好 tight 嘅。你喺拍嘅过程入边咧，你觉得最难去拿捏嘅，即系要可能啊教到呢一位嘅选手啦，去玩呢个剑球最难系边一个位置咧？ 最难就当然是个招式的控制方面啦。点解呢就不是他的问题的，是我的问题的。因为有时呢他做到呢，但我又拍不到。咁所以其实你睇落呢好似啊都佢好容易做到，但其实可能佢一个动作可能佢做咗2-3次先至有呢个成果出嚟嘅咁样囉。同埋即係个准备时间真係好短嘅。咁我係真係好漏嘢比赛嘅前一两日同佢讲，哎有我咁嘅比赛不如你参加啦咁样。咁佢啊好啦，咁就第二日就出嚟练咗一阵，即係一阵嘅一两个钟头几个钟头咁样。到最尾嗰日就係即日拍。跟住就早拍晚播，好似人哋摆酒咁样，好紧张嘅。 唔系，所以我咪话咧，成条片其实就90%嘅技术咧，都唔系在于我，系在于佢。然后剩低嗰10%咧，就系我啲运气啦。因为我全日咧都喺度刷紧自己啲运气嘅，系劲难。因为即系头先佢所讲咧，我一路做嗰啲招式啦，其实佢又要走位拍，同埋你都知啲招式连住咧，你其中一个步骤 miss 咗就冇噶啦。你一定要一镜到底噶嘛，即系最近好兴嗰啲咧，你求其 miss 咗，你真系用唔到。 因为你冇办法，好似你变魔术咁啫嘛，即系如果你变魔术嘅过程入边，中间我剪一刀嘅话咧，嗰件事就已经系大打折扣噶啦。就算你系好啦，我系真材实料，我真系虽然剪咗都好啦，我系真系真功夫变嘅。咁但系因为你一剪咗咧，难保有人就会觉得喂，你中间系咪做咗啲咩嘢手脚啊？咁同样地，你玩剑球都系啦，咁尽量就最 好是嗰一个嘅 trick 咧，成个镜头一气呵成咁样直拍就最好啦。 系， 不过介绍下阿李会长先啦，因为咁难嘅一个嘅任务就系教导阿你高玩剑球呢一件咁嘅事，你都咁够胆去做，咁我相信你对啲剑球呢一嘢应该系个认知啊，同埋玩嘅时间啊经验都系相当之丰富，系咪咧？ 咁其实我自己玩咗就差唔多11年啦。我而家都系全职系做紧呢个剑球嘅推广工作啊，咁就一路以嚟啦，咁我都有参加过一啲比赛嘅，就系、是、呢个2014年咧，我系世界排名第14位咁样咯，系啊， 所以我拜啱师傅咯，你有冇揾啱师傅咯？ 我从来冇质疑过你拜啱师傅啊，只不过我质疑佢有冇收啱徒弟啫，其实系 唔系好好嘅， 唔系我而家走去拜师学艺咁，我好有诚意噶，话俾你听。 有冇果篮啊，师傅啊，会长， 斟翻杯茶都有， 整杯茶我叹下嘅， 我都有嘅。哇，真系尊师重道喎。喂，嗱，即系嗱，休息翻嚟啊，讲下，因为咧，不嬲剑球咧，俾人嘅感觉都系小朋友玩意。但系头先听阿李会长讲咧，就系剑球都已经玩到有世界排名。咁究竟剑球呢样嘢系点样欣赏啊？究竟点样样去分高与低啊？转头翻嚟问下李会长啦。 嗯。之前咧就同香港花式剑球协会嘅会长李浩翔倾紧，咁就讲到喂，其实花式剑球而家喺世界咧都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正式嘅运动啦，越嚟越多人参加啦，甚至有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咁佢都攞过14名嘅。我哋又想问一下啦，其实呢一个比赛佢个形式系点嘅咧？即系你教我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个人化嘅，即系人哋条片同我一定唔一样。咁但系讲到去正式嘅比赛，嗰、那个玩法系点咧？真系大家喺台上边斗快做到嗰十招就算赢，定还是系点嘅一回事咧？ 系啦。 如果世界杯嘅打法呢，其实佢一早就会公开晒招式俾你噶啦，咁就跟翻个难易程度啦。如果越难嘅话咧，就越高分。咁啊，喺3分钟限时入边咧，就斗打多招式。咁啊，越劲啊越高分啦。最尾就睇下3分钟攞到几多分咁样咯。 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假设下，我唔知佢最难系几多分啦。最难嗰招我当10分咁先算啦。咁你重复做最难嗰招，做3分钟不停，净系做最难嘅招式嘅话， 哇！你呢啲真系熟运喎。 咁理论上咪高分 咯。每一招只可以做一次嘅啫。 哦。 即其实有啲似体操比赛，即可能本身难度分已经分咗1至10，咁你就喺入面抽选一啲动作咁样啦。 系，咁但系我想话，一般嚟讲，佢哋设嗰啲招式咧，系咪大部分嘅剑球手都做到噶？定系基本上有啲招式好天马行空，根本就10个入边得2、3个做到咁噶？ 其实咧，佢每一年咧，佢都会喺比赛前几个月公布招式嘅。咁呢招式系点嚟咧？佢就喺世界各地揾唔同嘅玩家去拍片。咁可能嗰个招式咧，就系嗰一年最流行嘅花式，又或者系最新颖嘅花式，甚至乎可能力扣佢都可以负责出今年嘅花式，即系嚟想受到，即系佢谂到一个花式。哎，我喜意即系将个波原本插落个尖度，又可以插落手指尾，咁都得嘅。咁可能如果大会觉得啊呢个几好，咁佢就会帮佢评分，就列入为当届嘅世界杯花式。咁所以咧，系啦，每一年咧都系唔同嘅招式。咁当然啦，如果我自己有自己熟嘅花式，我去投稿而选中我。我到时打我就着数啲咁样咯。 咁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基本上你都要好留意世界唔同选手佢哋玩嗰啲花式，即系今年兴啲乜嘢嘢，都要耐不耐可能参加比赛啊，或者如果佢哋有拍开片喺网上面分享嘅话，要好留意噶、哦。 呢一样嘢咧系唔同一般普通其他运动嘅，佢咧系真系好讲求你嘅创意。 系。 咁我哋往年有试过1、2届咧，我哋都有香港嘅选手去。代表去出招嘅，咁我嘅朋友咧，佢好醒啦，佢拣啲咧剑球你睇落可能净用手玩，佢就用要配合埋佢只脚嚟玩嘅，咁所以咧嗰一届咧佢就中咗嗰个招式咧，咁佢就好着数啦，咁嗰个分数仲几高嘅，咁啊对佢又有帮助啊，对我哋系佢嘅朋友，我哋又识呢啲招式就好啲咁样咯。 哦，咁我想话，通常你投稿嘅话，嗰一个主办单位。多唔多或者容唔容易接纳呢一啲你哋投稿嘅招式噶？ 其实呢我自己就觉得都容易嘅。咁可能我出嘅花式又咁啱啱佢哋啦。咁其实佢每年呢佢会定一至十二个 level 嘅。咁我其中有一年最高我个花式评位就係第十一呢咁样囉。 哇咁真係都好难。 喂但呢一个我又好想知啊佢点样定义个难易度呢因为有时候个难易度系取决于究竟你习唔习惯做开嗰个类型嘅花式㗎嘛。即係有啲人可能真系天生用脚玩剑球嘅。咁对你嚟讲个难易度一定系唔会太难㗎。咁所以嗰个难易度嗰、那个评分基准系中唔中肯㗎。 其实佢都是看回那个风格啊同埋那个技术的难度。咁、但是我就咁而家电话就好难讲解到囉。 我都想睇 你 表演。 真係睇到嗰、那个你就啊你一睇到可能。你可以做呢、這个拉个波入去啫，但原来人哋可以蒙眼拉到个波入去嘅，咁即系类似咁样咯，即系有唔同嘅花式咁样咯。 但系佢会唔会就话，即系因为都系世界级嘅比赛啦，即系可能佢评嗰啲难度嘅时候，已经系有一个评判团坐低一齐逐个招式去审议，即系好似嗰啲奥斯卡入围咁样，即系逐个招式睇。 是啊佢未必所以佢都未必会收晒咁多个招式啊好似去年我曾经我都投稿佢都冇揀我个花式就係咁样囉、即係佢每年都唔同嘅同埋佢哋真係越嚟越难囉即係可能你去年你唔去你今年去打呢分分钟呢个机会再细啲因为又再难啲啦每一年都系进步緊咁样。 喂但係呢个好得意喎即係如果佢假设系好啦我即係选咗一堆嘅招式啦咁佢點樣肯定你係睇到嗰啲招式？即係佢哋每一個招式，亦都會拍一條片，就擺去一個網頁嗰度，咁大家可以上網睇翻。假設你今年冇留意呢個劍球圈入面嘅發展，但係都可以即刻可以 把握最後三個月衝刺， 可以留意到究竟嗰啲招式本來個樣係點嘅。 是啊即是其实他们有个世界杯的网站啦咁他们每一年的花式呢都会列晒上去的甚至乎呢有他们当届比赛的选手的花式在埋那度的即是他们打决赛的时候的片段咁样是啊。 咁我八卦问一下呢其实这个比赛是暑假那些时候啦咁我们香港的成绩其实点噶？即系嗱，虽然我有见好似香港老实说啊，我觉得玩剑球嘅人就唔算多嘅，但我好想知道香港嘅水平去到国际究竟系咩 level 咧？ 真系有啲怕丑咁讲句咧，其实我就暂时就系最高排名嘅喺香港，咁啊，亦都系我都系最高咧，都系第一次去嗰个排名咯，之后就冇咁高囉慢慢开始回落返囉係啦仲加油緊嘅我哋。 好加油加油。咁但係我有个好肤浅嘅问题好想请教一下。头先你讲就係话剑球咁你哋嗰啲招式呢就係 submit 去俾嗰个评委佢哋就睇下选唔选啦、 啊。 咁、那个招式呢你使唔使起个名俾佢㗎 会噶， 咁点样起名咧？ 一般咧，嗰、那个名咧都系形容个花式做紧啲咩啦。咁有啲人咧就会可能帮佢改嗰个特别嘅名，即系例如叫咩咩咩 special 啊咁样之类。我 即系用自己个名。 系啦，我曾经就改过一个叫做 Leho Special 嘅花式咁样，有啲可能叫做 Sweet Special 嘅都唔定嘅，咁就有好多类似呢啲啊咁。 好 啲咧，可能佢会以国家命名嘅，可能因为我系丹麦人，我就要整一个叫丹麦一周咁样，就都有 丹麦一周正， 好似玩啲小行星自己命名咁样咯，逐个逐个拣。 冇错啦， 系咁嗱，如果用你玩开剑球嘅经验去讲嘅话，咁去即系睇翻啦，以往你玩过啲招式嘅难易度咧，今次你睇到 Nicole 嗰条片咧，佢入面嗰啲嘅难易度嘅俾嘅分数，你会点俾咧？ 点解你最后都要咁对我？胡嘉伦， 冇想知，因为好粗啊！ 你特登嘅，你特登将个铺排系世界级，然后睇 嗰啲咁嘅事，嗰啲咁嘅事，我系觉得好欣赏嘅。 如果以呢个难易度嚟讲啊，我觉得难易度嚟讲系。是简单的 即是吃几多分先等先几多分先 ,12 分满分嘛 ,12 分最难嘛。 是啦。如果我哋以入面最厉害的一个花式来看呢我想都有两分的都有。 喂 。因为其实呢你call佢条片佢嗰个花式呢 有咩唔同呢，就係佢將好多簡單嘅花式串連埋一齊。咁呢我哋係 簡單的花式不簡單呀， 我哋除咗話玩花式之外呢，流暢都緊要。 冇錯。 咁呢個呢力曲做得幾好嘅。 冇錯。 同埋嗰個我哋，因為其實我哋跟返嗰個比賽嗰個要求啊，咁佢係睇嗰個影片嘅風格啦，佢個創意啊，同埋技巧難度嘅， 同埋顏值嘅嗰個嘅選手嘅， 係啦，我哋唔好理個技巧難度， 只係睇個顏值啫， 同埋創意咧，我覺得咧都係幾好嘅。 咁對於選手嘅外貌，你又點樣評分 呢？冇呢個評分標準啊，烏家，你唔好亂問啊 ，sorry， 你唔好亂問。 我以為嗰個片嗰個嘅條件亦都有加入呢一個考慮因素。唔好意思， 選手嘅外貌。如果有情的话他应该都高分了。 爆大飙啊。 是啊。 爆镜啊。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荧幕看到。 喂，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啊。夹埋一起来啊。 真心好想可以再下一程。因为其实曾经香港都有选手参加这个比赛是赢过的。 是。 曾经都是。 是。 是啊。他们第一届呢，我们2015年那时候香港都有选手参加过，是拿冠军的。 是。但头先你用 得。他可以再下一程，我们代表香港。 但你头先用得再下一城，证明你对于今次咧就唔系抱有啲咩希望噶。 我呢啲叫做攞经验，攞经验，OK。 唔系咁系嘅，我哋有时候都系志在参与嘅啫，系咪？全力以赴，系咪？即系所谓胜败嘅嘢，系越浮云一般。 我而家话俾你听，攞住条片出嚟，我都觉得自己好劲啊！ 你有秘书啦，大家如果想去欣赏嘅话，可以喺边度睇到呢条片啊？ 就可以去 Facebook Nicole 吴永希啦，又或者去 IG 底线 Nicole Go Go Go 都睇到嘅。 好啦， 三个高啊！ 好啦，大家可以啊，把握时间去欣赏下咧，因为可能呢条片冇耐之后就会删噶。 唔系，我相信李浩翔嗰个唔会删嘅，佢个花式香港花式剑球协会都会继续有我的存在嘅。 仲要置顶添啊！而家 好啊，咁好啦，咁啊，唔该晒李会长啊，拜拜， 拜拜， 好，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